九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Like a bird across the sky.

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？

three to one, I'm always online 和你 one to one， 爱开始扩散，我们连接了，穿越天空银河。

笑着奔跑，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，明天你好，声音多渺小，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。 不知道是我想的太多，

保护我，只给我温柔没挫折。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，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。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，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。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，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。太委屈，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。 陶晶莹演唱的《太委屈》。在生活当中，我们随便说一句没事儿，其实呢我们在心中已经给对方扣了一分哦。轻轻地说一句尽量吧，其实呢已经在为放弃做了一些准备。慢慢地说了一声晚安，其实失眠已经到了两点钟。我们很亲切地问了谁一声干嘛呢，实际上按的是群发。有一个阶段叫言不由衷，因为我们不想伤害别人。之后有一个阶段啊，叫随心所欲，因为不想委屈自己。接下来的作品来自陈升，别让我哭。

祝福着我们一路相逢。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，与我同行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，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。与我同行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，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。 这首歌来自一个你也许有些陌生，但是他只要一开嗓子唱歌，你就会说这个人我绝对认识。他叫李丽芬，跟我是同行，他也是电台 DJ， 不过他比我棒很多，他拿了很多年的电台 DJ 的奖项。提到蔡琴都会说哇，响当当的一个名字。可是当年蔡琴跟李丽芬都参加过一个比赛，而那个比赛的成绩呢，第一名的女歌手叫李丽芬，第二名郑怡，第三名吴四明，后来没有加入娱乐圈，而第四名是我们的蔡琴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李丽芬相当不错。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她的成名作《得意的笑》。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，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，名和利什么东西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 哦。 曲《得意的笑》是90年代中期一部热播的电视剧《英雄少年》的片尾曲，由李丽芬演唱。这首歌不但发挥了李丽芬的声线，而且还奠定了她豪迈却不失柔情的风格。在2004年电视剧《御前四宝》当中呢，也把这首歌作为了主题曲、片头曲，但是他修改了一些歌词，由男歌手李天华演唱。 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乐迷乐迷，甩掉那些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